240人。那学生和一般成人呢，为了体验各种有关这个国家统一安全相关活动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留宿。对，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嗯， 尤其是最近这个这样的一个和平的气氛， 哦、是。 我估计这里最近是比较难订到房间的吧？ 对，这最近可能非常火。 对对对，当然了，如果您很幸运。啊，是不是一下抢到了房间，入住这里的话，那一系列的精彩就会跟着来了。 是， 因为这里好像有很多的体验项目， 有很多体验项目。 嗯、 那青年旅社，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设施吧。 嗯、 那这个设施是一楼有办公室和小礼堂， 嗯、 那2到3层呢都是宿舍、 嗯， 四楼是为了室内举行一些室内活动的这个大礼堂和食堂。 嗯、 那这里平时也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和团体来参观或者是住宿。 嗯、 为了方便访问于此的各个年龄层的参与者呢，这里还有各种活动和项目。这里有包括一个叫国家安全相关的 OX 游戏、 哦、 也就是问答游戏吧、 嗯、 对，那还有这个和平绸带、啊、挂和平绸带的一些运动会啊，还有制作巧克力等活动、 嗯、啊 OX 啊， 嗯， 就是对错 对错游戏，对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学生团体他们可能会来体验， 对，特别喜欢， 对吧、 嗯、 而且如果您来到韩国住过这个青年旅社的话，你会发现、 嗯、 诶，房东经常会举行一些小 party 啊， 对， 那可能在首尔啊，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京畿道其他一些地方旅游这个圣地呢， 嗯， 他可能会以这种比如说烤肉派对呀、啊， 对， 吃喝玩乐为主， 没错。 我估计在这儿的话，举行的一些主题的话，可能就跟比如说军事的游戏啊， 嗯， 战争的类的游戏， 对， 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吧。 没错，了解历史什么的，嗯、 对，大家可以来这里。 嗯、 最近吃鸡游戏这么的火，相信这国内的小伙伴来到这里游玩的话。 嗯 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可以了解军事的一些知识啊。 没错， 当然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宣传和平，并不是说宣扬战争啊， 嗯、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对的、 嗯，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这里是离这个 DMZ 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这里呢也有一个叫做安保观光地区的地方， 没错， 是吧？啊，这附近也有一些转转的地方吧？ 是是，那这个坡州京畿道的坡州本身在地理位置上就是相当相当靠近这个朝鲜的地方。 嗯嗯、 那也有很多这个安全相关的景点也是离这儿非常近的，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到访这个 Camp Graves 之后呢，可以顺道访问附近的一些其他景点。 嗯， 那最具代表性的有这个第三洞穴，名称就是第三洞穴。 哦、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时是一个重要的 很有名，对，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了，算是。 对对对， 那这是非武装基地地下的这个军事通路， 没错。 对、 啊， 那我们可以就是戴上安全帽，直接走进里面，然后参观里面的。 嗯嗯， 其实里面不是说那种都是没有。进行过一些作业的一个活生生的洞穴、啊啊、对， 吓死个人、啊、 对啊，那是不行的。那里面有一些展示厅和这个影像厅， 是的、啊、 对，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并思考一下这个休战国家或者是战争的意义了， 考虑一下世界和平这个话题、 嗯、没错、 嗯、 那我们还可以在周边又访问一个地方、 嗯、 那就是这个都罗山站， 都罗山站、 啊、对， 诶，这个好像也挺有名的。 对，那这里其实是祈愿分裂国家最终有一天能够统一的这个心哈的一个地方、 嗯、 那被中断的这个铁路在统一之后能够为了祈愿它能够继续运营下去、 啊、 然后弄了一个这样的算是一个火车站，算是一个站、 嗯、 那这里也是祈愿半岛和平统一的一个代表性的场所了。 就是这个、 嗯、 韩朝首脑会谈之后呢、 嗯、 有很多的这个20-30岁的青年人啊， 对， 他们对于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关注度也提高了， 提高了很多。 但这次会谈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统一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对， 有人这个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可以接这个铁路、 嗯，对，没错。 所以这个都罗山站可能以后就会正式启用了， 对，可能会正式启用，像 高铁什么的也会路过这儿的话， 什么的，对。 哎，我们从这儿回这个中国的话， 很近， 中国的小伙伴应该是非常方便了， 很方便啊。 我们也期待一下吧，怎么样？ 没错，没错，大家也可以顺道去这个瞭望台， 都 罗山瞭望台去看一看。 嗯，去看一看。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么些的地方，好像哎，有人说我正在等《太阳的后裔》啊，你怎么还不说呢？啊，不要着急，马上就要为您介绍《太阳的后裔》的取景地了。这里其实已经非常有人气了吧？ 对，已经很有人气了。其实我们没给大家介绍，大家可能也知道哈。那这个利用完青年旅社之后呢，方便在附近观光的地方有一个最经典的景点之一，无疑就是太阳的后裔的一个相关体验了。 嗯， 那因为电视剧的这个超高人气呢，所以这里有关电视剧体验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嗯， 那首先呢，这里是太阳的，在太阳的后裔当中，这个乌鲁克